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点头之交多客气，乔迁之喜是难敌，礼金多寡惹心烦，思来想去生闷气。 各位看官，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百姓故事。都说呀，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啊，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是一门啊相当复杂的学科。当某些人际关系发生在我们每天都要工作的职场上的时候，它这个复杂性啊，甚至于有时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基于以上这样的猜想，各位，大宋临安城又出事儿了。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人际关系上给您说起。各种的苏杭平津锦绣啊，哎，往里边看啊， 哎， 老李， 别说了， 怎么了？ 有一个，我俩消息，一个不好的，一个不好的，你先听哪个？ 我听哪好的？ 没有， 那就说吧，怎么个不好的？ 不知道啊。 你爸爸死了？ 你爸爸死了？ 我爸爸是死了呀。 哎呀，咱能不能聊天了？我很着急的。 你着急，你倒是说事儿啊。 这是咱们掌柜的啊， 死了。 哎呀，那你也继承不了遗产 哦， 所以说他还是活着吧。 那什么坏消息啊？ 掌柜的走了。 那不是一样吗？也 是 死了呀。 他要离开这个临安呀一段时间 啊， 就意着为什么呢？就意味着呀，得等他回来才能给咱发工钱。不是，哎，您别过去，你这心是哇凉哇凉的吧？ 哎，不是，怎么意思？掌柜的跑路了？ 不是跑的，走一段时间他还回来呢。 他要是走了他不回来咱怎么办啊？ 这么大仇等着他不能不要啊。 他真回来假回来呀、啊、 不会跑路的呀。 哎呦，这 他精神点儿， 这精神不了啊。这他不回来我就神经了，关键是 怎么了？ 这不是要了我的亲命了吗？这不是？哎呦， 怎么说着说老家话还出来了？ 不是，他这不 哎呦，我这存钱计划呀，哎呦，本来呀就因为前几次啊得请客送礼已经打乱了，现如今我这钱呀就够这两天半的吃喝了。你这他要是走了再不给我钱，我连活都活啊，可怜我的命咋这么苦啊！哎呀， 你说不问？哎，我说，我说同志， 啊， 我是这个意思啊。 什么意思？ 实在没钱，你出去卖唱去吧，我觉得也挺能挣的。 哎，老李， 挺好听， 你听我这嗓子怎么样？ 可以啊， 我就会唱这个。夸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湖湾，怎么样？ 还行。 青山万水来到了京城啊！ 您这是不是叫？哎，我说你这是不是叫大口唠子呀？ 又叫评戏呀？ 哎，不错不错，你又唱评戏去吧。 别捣乱，老李，就是你说的非得让我唱，你非得让我唱， 不是，这我不明白呀、啊、 那钱怎么办呢？ 钱慢慢攒呗。 不是他这个这财务上面他这 不行，就这样啊 啊！ 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 你说说， 就是不行啊。 嗯， 你就这个把之前预备成亲那点钱呀、啊、你挪用挪用嘛。 干嘛？ 挪用点自己的钱， 那不成。 怎么了？ 那可不成，结婚钱就是结婚的钱，你知道吧？这一挪用，我告诉你，我这一挪用，到时候回头弄不回来，哎，娶不着媳妇，你说怎么办？我找不着媳妇，你嫁我是怎么 办？我也不同意。 你闺女嫁我？ 我没闺女啊， 孙女嫁我。 我连闺女都没有，哪来的孙女 啊？有闺女也是外孙女。 不，我的意思呀，你先挪，反正现在你也找不着嘛，对不对？ 不行， 绝，你又找不着媳妇儿。是不是？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本来我结婚就费劲，本来指着这回有钱呀、啊、能结婚，你这让现在跟我同龄的，你这跟我们一块儿，我们村那个那250个老于都结婚生孩子，孩子老大了，你说我这也接不着，我这心里头再没钱，我这物质你精神 不是 说能打你，我活不了啊。我简直啊！ 不是我，你要不你再哭会儿，我挺想听的，你知道吧？ 你说这可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就让你心里好受一点，对不对？ 听完你说话更难受了呢。 就哎呀，这怎么办呢？ 哎，老李， 哎， 老李， 这不小刘吗？ 石头， 哎， 我回来了。那个， 请我吃饭来了？ 不，没。 不是你们不在这儿干了吗？怎么 回来了？是。 我不是找您来了吗？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我自己家搬新家。 哎呦，好啊！ 让我大娘到时候一定啊，你过来，啊，来我们家吃饭，给我们聊聊锅底儿，你怎么样？ 这算灭顶之灾，不是？您乔迁之喜啊！ 多少这是？对，那什么石头哥也一块来啊！ 好啊， 行不行？ 你呢？ 不是， 你一块去啊？ 不是，钱都没有了，来什么呀？ 嗨，吃饭吧，吃饭。那个什么， 给钱吗？ 给， 不是花钱吗？ 那嗨，不花，我上我们家吃饭花什么钱？自己家没事。那什么，我问问，那个你们俩最近挺好的？ 我还行吧，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啊！ 我看你也搬新家了， 是 你这新东家给你多少钱呀、啊？ 哎 啊，这又搬新家又请吃饭的， 对，吃饭的地儿您知道，我得说福临门。 这地儿那么耳熟啊！ 啊，福临门，你看，就说这个地方这很有福气，吃饭很好，这。 你真有钱，你看看。 啊，这不是嗨？ 这你挣多少钱一月？ 没有， 新东西给多少？你说说。 那个石头哥家里挺好的。 啊，不好。 咋？ 不好。 你看这不好，肯定是那，你要求比较高。其实是生活嘛，是不是？就像一杯白开水。这啥也不用太多想，高低热烫往里喝就行。这那个家里都挺好，天儿也不错，你看是不是？ 我说那个小刘啊，你要是没得说，你就走吧。 那 干嘛就是画佐料啊？有什么事说事儿行不行？ 没事，我就是你们能不能别老问我挣多少钱了？ 不是，这是他不说请你吃饭吗？ 对，请你们吃饭啊。那什么，反正我就是老师姐、老弟弟啊，这个福临门，我请二位吃饭，到时候去啊。 去吧， 我走了。 行， 他肯定是挣大钱了。 要不然能请咱吃饭？原来抠了吧唧的这么一人。 不是，哎，请你吃就吃去呗，你又不没有亏吃。 什么没亏吃？我跟他根本就不熟，我跟他去了之后，我上那儿吃饭，我不给他拿个三两的。 哎，你不明白，你得懂得什么叫人情世故。再者说，人家得发了，对不对？ 人发了，他这不恶心我吗？ 你就听我的，咱就去，咱就吃咱的，别管那么多。 一个既不陌生也不熟悉的前同事发来了请帖，您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俗话说得好，酒好酒，饭无好饭呢。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饭着实是不太好吃，更何况它还有可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好吃。老李， 哎， 真去啊？ 去吧，福临门呢。 你说咱去了之后，你说给人拿多少钱啊？啊，你不能白去啊！ 拿多少给拿，有多少拿多少。 那就那不给了，那就 不那不就没有？不，这这样啊，咱多了也不合适，少了也不合适。 给多少？ 100文，怎么样？ 给100两。 100文呢？ 哦， 你有100文，你还跟这儿干吗？ 我有100文，我就跟 这。100两还跟这儿干？ 老李，你这脑子得看病了啊！ 我岁数大了嘛。 他这个就100文 啊，不多不少，不疼不痒。 对你是不多不少，不疼不痒。对于我来讲，就是又多又多，又少又少，又心疼又难受的这玩意儿。 哎呀，你不至于的，对 不 对？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来的时候，他发着请帖，我说自个儿弄一饭馆，让咱就过去，就给他随礼去了，就不应该去，你知道吗？ 你不懂，你给的越多，将来收的就越来越多。 真的假的？ 人有钱人， 真的假的？ 福临门那么高档酒楼，100文吃一顿那不亏。 你要这么说嘛，倒是也对，是 对吧？走吧， 走走走走走。哎，前面这大门脸是不是就福临门啊？ 可不嘛， 怎么还关着门呢？ 这 写着字呢，你看写的是什么？ 这内部装修停业3天。 哎， 这怎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今儿没错啊。 是啊，这就是今儿啊。他是 哎，我说石头哥，哎，老李来了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瞧瞧我这事闹的。哎呀，他是这样，这个福临门这个大厨啊，跟东家因为工钱的事闹翻了，所以这不这段时间都不能营业了，只能委屈大伙儿，那个改道上我们家别的地儿另外一个饭店去吃别的，行吗？另外看看我们新家，行不行？ 那去吧。 那走，我打头前带路啊，头前带路。 这里头别有猫腻啊！ 不，这不写着内部装修吗？ 他怎么到他嘴里变成又就？又什么人员变动了？怎么又闹翻了？这个呢？ 那这怎么我也不知道啊？ 莫非怎么着？这福临门请客的事儿，从根儿上就是假的吧？ 不至怎哎，这倒着走也不合适。 哎，二位聊什么呢？这是啊？ 不是， 没事。 我们就说、啊、你这个， 快到了，快到了。你瞧，这我们这新家怎么样？进来，进门瞧瞧。 哎哎哎， 就这样。你瞧，这是我们的新邻居，孙大娘。孙大娘啊，她是副家负责大家伙吃喝的。你像刚才说那福临门厨子歇业了，我只能临时找来我这邻居帮个忙。 哎、 你好、 哎， 那个什么、哎、大娘啊，哎、你们先聊着我那啥，我再招呼其他的客人去啊。 啊，哦， 大娘卡着痰了、哎、是吧？ 那、哎、没有，就有点突然。 大娘，您先把手里那包子先撂下去。 别，这包子 没吃早点。 No， 就是给大家伙尝尝啊，大家尝尝。 等会儿，这都晚上了，您给我们吃豆浆包子油条，这什么意思？ 那又怎么着？这早上晚上有关系吗？这吃饱肚子不是最重要的吗？对不对？没有规定哪个菜必须得早上吃，哪个饭必须得晚上吃，对吧？ 不是， 这就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我们是可以打破的嘛，对吧？为什么我们非要按照过去的人的那种习惯呢？我们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嘛。 不是，煮鸡蛋也早上吃啊。 嗯，煮鸡蛋，哎呀，你早上吃东西多了，对吧？ 牛奶也不能早上喝呀、 啊。牛奶早上喝。哎，牛奶为什么不能早上喝？ 对，牛奶也不能晚上喝。 晚上喝你不知道吗？晚上喝牛奶对身体特别好，可以助眠。 豆浆晚上喝这也不行。 豆浆的话，我觉得就比如像您这种啊，看上去不男不女，不是，就是看上去、那个 就是豆浆呢，它会增加你的这个雌激素啊，雌激素就是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润滑，所以晚上吃呢，对你那个美容啊，美容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您老让我这么吃，是不是有点什么原因呢？ 哎呀，有啥原因呢？就是 您这一看，这就是早点呀，这个 没什么，这就是没卖出去啊，不对， 你说实话了，没卖出去。 哎呀。你这大家知道就行了哈，你看幸亏小刘，哎呦这孩子呀，哎呦喂，我真没见过这么好心的人儿。 行您自己慢慢夸去吧，不是我说这是 他太好心了，他就把我没卖出去的全都给包了。 你说说到哪儿，现在到哪儿去找这种好人去啊？ 不是他这个，咱这福临门大餐就 变成大米稀饭了，怎么？ 哎呀， 他这那尝尝吧，那就是 早上没卖出去的，就晚上都卖不出去了。 尝尝吧。 哎， 破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别咬那盘子呀！ 废话，这盘子比这油条都好吃。 不是，哎呀，这可能盘子有糖，你甜甜。 不是，哦，我知道了。 怎么了？ 他坐根儿就不会做饭。他让咱们来什么福临门，又请客个吧，又这个吧，又那个，这就纯粹的是想骗咱们给他掏礼金，这就是阴谋，说不定他这大房子就这么骗来的，知道吗？这什么破饭，这是太难吃了。这个 您别着急，等他过来再说不就完了吗？对吧，小刘一会儿就过来了。 好吧那个小刘啊， 哎，石头哥，你看你二位还在百忙之中来，我们这饭菜可能也不老合口了。 得，别废话了，拿着吧，红包。 哎，那不，这你看，请你们吃饭要什么红包？这， 那不给 了。老同事，你别，真不给啊！我客气，太不客气。 还是收是吧？ 哎， 不是，哎，你竟然真收了啊！你小子原来可挺老，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哎，可气死我了！哎呀，你巴死我！ 那个雷大爷，你看你这是生的哪门子气？那饭不好吃，咱们再说嘛。你瞧，气坏了身子骨就不好了。你看石头哥，人家也没说什么，你这何必呢？ 我一点都不生气，我现在平和的很，平和。 为什么？ 您瞅嘛，这情绪从大幅波动到笑而不语，看来怕是后面藏着事儿呢。而且这事儿估计是可大可小，就看您怎么解读。哎呀，我说老李啊，这回我可算是抄上了。哎， 怎么了？ 你说我这婚也结了，是不是？我这一桩大事也算是了了。 是，哎， 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还真是得好好工作，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可不吗？ 你就拿这结婚来说吧，结婚是第一步， 对， 后边还得生孩子呢吧？ 是， 孩子万一要是个男孩，你不得给他攒钱啊？ 可不吗？ 所以这还是得好好的上班，还得好好工作。嗯， 早明白多好啊，对不对啊？ 哎，我结婚那天那饭怎么样？ 结了个还行，还行。 什么叫还行？倒是好是不好啊？我告诉你，我可是对比了全临安城所有的饭店，才定下了这么一家物美价廉的，知道吗？我这请的人也多啊，你看看楼知县呀、邢捕头啊、林捕头啊、张捕头啊、王捕头啊、公安系统的， 不是您 犯 了多少事儿？这是怎么全是捕头啊？ 我都给他们请了啊， 那还不错呀。 哎，这你，哎，我告诉你，哎。我所有临安城大户我全叫了，开大买卖的我全请。 不是，这有什么目的呀？ 有什么目的你还不知道？ 明白了， 哎， 趁着结婚， 嗯， 收一大笔礼金发一笔是吧？ 嘿嘿，这也无可厚非嘛， 啊， 对不对？ 把这一次性都收回来， 我前面还送出那么多钱呢。 哟，石头哥，这张大爷，李大爷，李大爷，你瞧瞧我这个记性，搬完家之后，我们可能甲醛多，给我熏懵了。那个，哈哈，跟您道喜啊，石头哥。 哎， 那个，你说这不是我自己过两天要出远门，我就不能够当天我到场就是祝贺了。这不，我提前就把这礼给您送回来了。 啊， 您请，恭喜啊，恭喜，早生贵子。 客气什么呀？这是， 您收下。 我拿着。 哎，多少钱？我瞅 这写， 这什么呀？这是 搬这。 搬新家的小刘的一张礼金欠条。嗯， 那您说说这一番心意哈。 这不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这个小刘啊，不是小刘啊， 哎， 这什么意思？这个 不是，这不是谁不欠谁吗？这东西是不是分个钱吗？就是轮流赚的事儿吗？您给我来这，我就回你，这就是一回事儿，相当于您之前给我一万两，我这又还你一万两，一回事儿，是不是？就是咱怼了，哈哈。另外我还不吃顿饭，你看是不是？你想想我，你说少搭点，哈 哈哈哈。哎，小刘， 哎， 这可就是你混蛋。 哎，不是，你听我，啊、听我，听我的。 哎， 不是那个， 你别生，你听我。 这不是。 不是 李大爷， 哎，你让不让我说话？ 你说，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谁有道理？ 他说有道理。 他说有什么道理？ 这不就抵了吗？ 抵什么了？ 对不对？ 那不是你结婚，不是你收份子钱， 我也收 不 了 了吧？你收什么呀？ 我 你收什么呀？ 不，这不就冲我来了呢？ 废话不冲你，冲谁啊？ 不，他听你听我的，这事就过去就完了，对吧？谁也不欠谁，挺好，是不是？ 我告诉你，这不是谁不谁欠谁，我告诉你，至少我这。饭菜货真价实大菜， 不是？那我没去吗？ 你那时候呢？拿馒头什么什么什么油条豆浆冒充福临门， 不对 啊？哎呀，我告诉你，你老李还替他说话，你可是花了一百文钱吃了点豆浆油条的人。啊， 这不。不是那回搬家之后，不他就把那礼金给我还回来了吗？ 哎，还回来了 啊！ 哎，这缺德劲儿的这是啊！他你怎么不还我呀？ 另外，我以为您我那天打开看您给我来这个红包，我打一看，哎，我觉得这石头哥还挺有意思啊！年轻人之间有个小玩穴，一个小创意。 什么小玩穴？ 你看，这我不明白这个。 明白钱没了。 是，本来也没有，咱中间都没有这过，对不对？咱就是来这么一个嘻嘻哈儿，那么一小玩笑。 行了，你们俩也别假招子了，你们这就叫啊不打不相识，这样不如咱们大家索性就上福临门咱吃一顿， 走， 对不对？ 那可真行，那这样我请客，我请客， 我请客， 我请客，我请客， 我请客， 您这大喜日子， 我请客， 那您请吧， 我请客。 行了，你们谁请都行 啊， 只要不是我掏钱呀、啊，就成。 嘿嘿，这老爷子， 您别说呀、啊，这还真就是不打不相识。幸亏最后把所有的事儿都说开了，要不然指不定这里边会有多少人暗自不满，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说呀，所谓职场上的人际关系，虽然被描述的是玄而又玄，其实大部分时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给加了太多的戏呢？这正是高深莫测说关系，自我加戏又多疑，恍然大悟才明白小题大做无意义呀。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